传帮， 传帮， 药方， 药方， 偏旁， 偏旁， 领章， 领章， 图章， 图章， 翅膀， 翅膀， 模样， 模样， 长相， 长相， 瓜瓤， 瓜瓤， 小虫， 小虫， 信封， 信封， 蜜蜂， 蜜蜂， 眼光， 眼光， 镜框， 镜框， 蛋黄， 蛋黄， 小熊， 小熊， 小葱， 小葱， 小香， 小香， 手印儿， 手印儿， 花瓶， 花瓶， 电影， 电影， 眼镜， 眼镜， 小名， 小名， 盆景， 盆景， 脸型， 脸型， 蛋清， 蛋清， 体型， 体型， 地形， 地形。